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s.com， 我系周博贤。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咧就 update 一下，即系到最后边个即系报咗名啦。咁新东咧原来有八条队嘅，即系我都系琴日睇新闻先知，原来系哇，屌你人头涌涌。邓家彪啦，新同盟嘅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啦，西贡议员哪吒，哪吒系有一集嘅，咁啊黄成之咯，咁啊仲有性倾向条例家校关注组成员赵佩玉，唔知边个，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前社区 差啲未入闸，佢而家因为选举主任好似问佢要24小时复 define 咩叫香港独立 ，OK， 啊扑街啦咁嘅啫。前社区网络联盟发言人刘永康，咁啊独立无党派人士陈玉昂，大家知系边个啦？咁港岛咧就有陈家沛啦、欧乐轩、任亮宪、马金泉系一个退休牙医，同埋就系举高牌攞提名嗰个人咧叫做伍迪希，咁就呢啲人即系点讲咧？真系完全系唔知乜头乜路，大家都系 anticipate 一个咩咧？一个精彩嘅辩论，又或者系一个， 但好奇怪、哦，九龙西会真系得两件、哦。是吗？ 是啊是啊，好似都 好奇怪， 而家是啊，即係起码黄毓民冇报名先啦。 报唔到啦，报唔到啦，今日拉屎啊。 是啊是啊，搞唔掂啦。咁同埋真係会有人及到佢喺民政处出现嘅，因为其实呢两日係好多人去交文件，交亲嘅呢就係三几个钟，所以你冇可能喺一个交文件冇人及到你嘅。 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好奇怪，九龙西呢点解冇及鬼石神嘅。真係好奇怪。 喂嗱嗱呢样嘢值得倾啦。即係係啦，呢样嘢值得倾啦。讲埋建筑及测量界先，咁就有谢伟全同埋南区区议员司马文，咁啊即系基本上有票投嘅咧，三月十一号投票啦。嗱呢样嘢系值得好值得去即系深层讨论一下嘅。首先你会见到如果系所谓叫西环有影响嘅选举底下咧，嗱冇人点讲啊？冇人反对呢个选举系充满西环嘅影响嘅，即系大家同意啊嘛，系嘛？咁所以每一个区嘅布局都系有啲所谓叫唔系喺主流阵营出嚟嘅人选举。姑勿论嗰个人系为咗自己嘅名声而参选，即系佢可能觉得五皮嘢做宣传抵啊，系嘛？又或者入去五皮嘢，入去攞个机会喺选举论坛闹下人又抵啊。其实好多原因嘅，所以你系讲唔明一个好笼统嘅原因，就系边个去界票，黄成志例外吓。黄成志呢个例子太过清楚啦。咁所以喺无论喺九西、喺港岛、喺新东都好，其实完全系一个布局，大家有眼睇嘅。先讲九西先。九西系完全系二元对垒， 我睇明，我真系完全睇明。其他我觉得我睇得明咩人参与为咗目的，即系例如刘永康参与就其实杀范国威嘅，好多人唔系好 aware 刘永康之前系新民主同盟， 系 佢爆任何料嘅时候，佢想玩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即系真定假都好啦，范国威都可能奶地嘢嘅呢啲嘢。 如果我用选举结唔系，如果用结论去由即系将成由结论去讲起成件事嘅话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必赢或者必输嘅，佢就会俾你系二元对垒，佢冇人出嚟搞你。好简单一个例子，九西咪就系咯。点解咧？第一，如果有人觉得除非唔系应该咁样讲，其实我系2016年选举，我已经解释得好清楚，九西系一个充满神秘嘅地方。因为点解咧？阿爷系从来都冇培育所谓叫建制派喺 N 加一个位置嗰条梯队嘅，嗰条梯即九西美籍都系永远系一个好迷嘅人。嗰、那个人咧就可能系黄毓民，即系虽然佢票数唔系最低，问题就系话好似啱啱过完呢一届咁，marginal 嘅 case 其实得两个啫嘛，一个黄毓民，一个系阿佢叫咩名啊？游伟晶系啊，你两个人去插票，而建制派系有啲非美嘅， 佢嗰啲非美点解唔喺过去呢几届立法会选举里面推举一个人，又或者喺佢最你要留意、哦、其实佢喺佢自己头两条名单呢係有票，即係有非证。 有证 嘅 係 呀。你点解唔将嗰啲证嘅非去摆落一个所谓叫 N 加一嘅位置，而等佢自己条梯队可以即係抢占一个位置呢、哦、你係諗唔明嘅呢样嘢。 嗱呢样嘢我其实諗得明嘅。因为成日呢大家都觉得呢建制派啲票呢数非呢係死嘅。 其实一啲啲地方。 係啦，我九龙西唔系死嘅。 OK， 我九龙西唔死嘅、這個。即係佢能够控制嘅票数系真系有个限制嘅。系比其他区控制票数系即系有票系少嘅。 我认同你嘅思考方式，但我唔认同嗰区系九西。我认同嗰区系港岛。即係你好明显嘅。九西其实摆一种人喺度，点屌都唔系摆两种人。佢就摆一种人，就是、建制嘅人。冇第三种嘅。佢唔需要好似港岛。 唔系啊，选王分咪系咯。选王系嗰，选王系中间嘅，选王真系中间嘅，讲、 okay, 真嘅， 唔紧要，即系唔认同啦，即系搵日再拗过。 好 系，但系讲到你点样将叶柳去同选王分去比呢？冇得比，叶柳系一个公务员底专业人士，而且系一个非常之你起码觉得佢系讲道理嘅人，选王分唔系一个讲道理嘅人，选王分系大妈先啱嘅。即系佢掰唔到嗰种黄碧云嗰种中产票噶， 唔系选黄分如果你有依有嘢嘢咧，系会 swing 嘅。如果你有两个基督徒嘅话， 哦，哦，佢佢系咁啊，你跟佢种方向啦，唔好想拗啦。但系喺我嘅睇法就系、是、你要喺港岛，即系摆一种好似叶柳咁嘅形象嘅人出去，你系好明显有别于嗰系哇钟树根啊、曾玉成啊，系完全唔同嘅。叶柳系真系 sell 太古城嘅，因为点解啊？有啲票阿爷真系唔系揿制倒落去咯，所以我从来都反对一种论述，就系、是、话你觉得共产党啲票由头都系死嘅，佢揿啲票就遥控去边度噶啦，咁所有选举都系唔使冇策略，冇嘢需要研究，冇嘢需要分析嘅，咁你翻大陆即系你冇提呢啲新闻都冇意思嘅。我认为唔系啊嘛。所以每一区嘅布局系有唔同嘅。点解九西冇布局？系因为佢 IDA 觉得今次佢数建制非系郑永信赢紧。一系而家系唔 DQ 姚松炎啊？姚松炎喺而家喺个泛民嘅团结度嚟讲，我觉得你可以攞而家姚松炎同上年选举嘅朱凯迪嚟比，佢必定做票王。佢系有能力统领到唔同光谱嘅票源啊！ 但系咧，我点解讲咧？就话唔系必赢啊！其实有个分析，我觉得阿 Gui 点解咁多牛鬼蛇神去参加选举？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令到个选举系讲唔到任何议题，出唔到任何 news。你乱坛里边只系闹交，但系如果你得两个人嘅时候咧，就大镬啦！你所有嘢可以讲得清清楚楚。因为其实好大问题就系话，我哋而家一面对问题就太多 noise， 太多议题，啲人根本收唔到，你唔能够好详细嘅分析。所以九龙西我系睇明个局就系、是，其实你求其整垃圾喺度，有几条大妈咁样喺度闹交咧，你已经讲唔到任何议题噶啦。 唔系，因为我而家就系讲俾你听，因为系姚松炎系赢硬嘅九西，即系呢一席系建制派完全冇机会。 咁但系个问题，你系变成你得两个人嘛？当选举论坛每个区都两个钟啊， 吓 ，so body work。 咁个问题就系、是、姚松炎个选举论坛可以讲好多嘢出嚟，有好多八卦人嘅，就好难讲 get 到好多 information 咧。之前 get 唔到，呢、這个系同之前选举好唔同嘅。 我觉得西环嘅睇法就系话，嗰区已经完全系清楚分开两边，你 sell 到嘅人永远都系 sell 到嗰班，而另外一堆人咧就系郑永信 sell 到嘅，咁大家 sell 自己 fans 咯，佢唔介意你有咩议题标唔标出嚟嘅，佢唯一介意喺边度咧，即系佢可能介意到香港岛，因为真系如果系太过多，即系单元嘅声音、单元嘅议题咧，我会觉得系坚抽佢会怕嘅一样嘢，因为港岛区嘅选民咧，佢。普遍我觉得佢係多啲机会会留意选举论坛㗎喎。九西就即係大家知道有几多屋邨啦。 但係相对嚟讲就好多人会留意各个唔同嘅选举论坛，即係就算你咪 当然啦。 而个第二个问题就係、是、姚松炎本身个 identity 呢，即係已经好我好多朋友就算唔係讲嘅时候关心佢嘅原因就是、林郑讲过一句说话，咁多人言咗佢最怕姚松炎。 哦 系啦，因为佢觉得佢讲到好多，分析到好多问题，政府政策系督到个死鱼出嚟嘅，咁所以佢嘅 debate， 我相信会吸引到可能即系港岛区嘅选民去八卦去睇、嗯，而呢样嘢就可能你将平时摆唔到上台嘅嘢讲出嚟，呢样嘢我觉得最奇怪，你系咪要整几个人落去啦？萬蚊啫嘛，系咪先啦？我整四个人喺度闹交，你嘅 airtime 已经少咗好多啦。 系啦， 呢样嘢好奇怪。 唔紧要，两个意见其实我同佢冇乜大唔同嘅。 冇问啊，系我系有个 question， 系 唔系？系啦，而大家喺度谂下。 点解会咁奇怪啫？ 系啦，所以九西就有人解释啦。点解新东要混战呢？ 新东混战，因为第一，你银龙啦，建制团嘅一致啦。第二就话你系睇翻泛民主派，你睇到每个人系片同嘅嗱。刘永康就片范国威嘅咩啦，即係新民主同埋旧数啦，嗰、那个基督徒嗰个呢就梗係片性议题啦，性小众议题啦，因为佢就话明佢唔鍾意嗰啲 分。代表基督徒嗰个系阿爺叫佢出嚟选㗎吓。 係呀 吓。 唔代表㗎 吓。佢只係纯粹就系我觉得摆五万蚊落去可以带到我自己关心嘅议题去辩论系 OK 㗎吓。 係呀，因为其实系黄之锋阿爸 endorse 嗰个人去选。係啦 ,background 啊。遵许噶嘛？ 唔好问我，我嗱第一我唔知 吓。唔系黄之锋阿爸喺对性嘅即系性议题上面性平权嗰啲同阿黄之锋系对立噶嘛？ 哦 ，OK， well known 嘅你个 生个咁嘅仔啊， 咪好咯，好为安慰啊， 明白， 系啦，咁样跟住。每个人出嚟，陈国强嘅就基本上系本土立场啊，嗰方面系针对，系希望掹咗啲票嘅。 系， 同埋有第二个讲法就系陈国强出嚟系死嘅，就为咗被 DQ， 就等于觉得喂，阿周庭都 DQ 到，我唔系咩噶，我所有都 DQ， 如果唔系咧就唔可以俾刘永康入局， 即系执死鸡啦想。 佢唔系湿死嘅，佢系出嚟要被 DQ， 等人哋觉得嗱、政府唔系净系 DQ 周庭噶，陈国强都 DQ 埋噶， 纯粹就系谂住摆张票入去，就系希望卖个新闻咁解啫。希望佢票都唔使收，就是、因为 DQ 咗我就有个 headlines 咁啊。 第一 headline， 第二就俾人哋觉得政府 fair 嘅，就唔系净系 DQ 周庭。 好嗱，完全同意，即系每一点都完全同意，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因为新东有九席，因为系每一个 sector 嘅人系第一，佢哋好有系统去配票啦。第二就系话自己每一个 sector 唔同关心议题系可以好 diversify 嘅，咁所以就系话好多人去讲好多唔同嘅嘢，咁亦都第一样嘢就系好似头先阿天马咁讲啦，冇一个好清晰嘅议题去大家俾意见啦。第二样嘢就系话等你啲人互片咯。但系你话邓家彪系咪会赢得到咧？咁又唔该大话拍计数，自己翻去揿计数机。2016年喺新东泛民嘅票系几多？议席咧就6-3嘅。咁我睇唔到点解会泛民会输。所以九西同埋新东系2-0， 因为我觉得容易睇嘅话就系咩咧？就系、是、你睇系阿杨岳桥 吓 对周浩鼎 系 新东，反而仲容易睇，因为个补选都全部人投票噶嘛。 系 咁你有埋梁天琦喺度插埋票嘅时候，郭武文咧 系 其实你当即系除非梁天琦啲票会怼晒落去邓家彪度啦，咁系啦， 即系真系射落去， 真系射落去啦。咁其实系冇可能会输嘅， 系咯。咁所以即系开头。都好多人担心，喂，究竟选情系点咧？啱啱讲完已经2-0噶啦，嗰两区其实冇乜悬念，即系好坦白讲，唯独是值得讲嘅咧系港岛。咁港岛嘅布局系点咧？一开始系有人觉得，哇，点啊，家阿爷俾钱边个去选啦、啊？咁其实你好难讲得，好难讲啊！即系点讲啊？你好难咬得佢入嘅，即系你有啲人系。譬如又唔好讲名啦，即系唔系嗰个喺港岛选紧嗰个啦，而系话过去喺每一次泛民选，唔系每一次立法会选举都好，都会有啲人被质疑，假如阿爷俾钱你去报名，去掹下边个啲票啦，即系讲一个大家都识嘅，阿麦吓麦业成，大家都识噶啦。喂，你估搞一次选举小事啊？佢要卖晒小巴广告，我讲2012年啦，卖晒小巴广告，人力中间有。即係牽涉到一啲即係新西係咪出兩條隊嘅一啲爭議，去到最後人力唔 endorse 佢，去到最後佢自己俾錢泛藍去 endorse 佢選條新西，去到最後得幾多次得幾多票，少過佢喺區選攞到個票。咁我想問阿爺要擺一個咁嘅人出嚟係為乜呢？呢、這個人必定係有能力拆到人力嘅票，又或者有能力影響到即係大局，佢先至會值得做呢件事㗎嘛。問題就係話呢啲人係會自己俾錢選嘅、又一次咁譚詠文都出嚟選啦，係咪？咁点讲呢？咁你系咪觉得佢系钱多定还是你又觉得阿爺俾钱佢呢？因为你啊，梗系觉得你同我梗系觉得系好多钱啦，系嘛？算一次200万。咁但系问题呢、這个世界有啲专业人士或者有啲有钱人，佢系觉得嘥几十万出嚟选下冇乜问题，佢当买车啫嘛。 唔系噶，第二样嘢就系佢当佢专业人士，其实 keep 佢 publicity 啫嘛。 即系有好多原因， 例如好多人话郑家富出嚟咩啦？简单讲，郑家富其实，唉，你谂下咁样俾佢买一次广告，平好多噶， 好多噶。咁所以就系话，你好难用所谓叫又系用神鬼论、人鬼论啊，佢系鬼嚟嘅，即系唔好讲嗰啲嘢。问题就系话，好老实讲，系神咁早，我已经觉得香港岛系一个系可以泛民呢边系55对边系45。 又或者嗰邊五啊五泛民呢邊係四五嘅地方，即個你睇到嘅其實得一個 indication， 就係話點解喺太古城投票可以投到咁夜，而嗰區所謂叫咁多人投票，而兩邊嘅支持者都有，而且支持包嘅多，你係必須要睇得明。呢一次動員嘅唔係單單係阿爺吹雞出嚟啲票咁簡單，而係話有啲人係覺得已經厭倦咗，哇！即係太過係點解有人去佔中呢件咁違法嘅事都會有人支持？所以以往我唔投票嘅，我特登今次登記做選民，我就係支持葉劉。但係 vice versa 咁不公義嘅八三一都有得發生嘅。我支持咗雨傘運動，我真係要出嚟支持羅冠聰去選翻贏嗰席。問題就係話，你大家睇到呢一種對立係大家吹高咗票㗎嘛？咁而更加睇唔到嘅係乜嘢？如果兩邊啲票都係鐵膽 fans， 大家都計得到數嘅，就投票率低啦。咁你贏輸就好易計嘅，大家計翻死票啫嘛。但係問題就係話，當有啲咁大爭議嘅嘢出嚟，而兩邊 fans 都係更加多咗啲遊離選民支持嘅時候，你更加數唔到啊！所以好老實講，贏同輸我真係唔敢講。 嗱，個嗱問咗兩個問題先， 係係。 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嗱，周庭 DQ 咗一定有啲憤怒票噶啦， 係 係啦。我可以話，琴日我有去公民廣場嘅， 係 其實我見到好多前自由黨嘅黨員。居然喺嗰度出現 咁多人驚， 係我話俾你聽，我見到好多前自由黨老友喺嗰度出現嘅， 係 喺嗰度 show up 嘅，係啦，就係咁。 鏡頭後我都講啲嘢俾你聽。 嗯、OK， 咁咧好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咧，肯定大家都 agree， 即係周庭會有啲憤怒票出嚟㗎啦 ，DQ 佢。好啦，假設冇 DQ 周庭啦、 嗯， 問你、 嗯， 你覺得喺港島區周庭勝算大定歐軒勝算大？ 周庭， 你覺得如果冇 DQ 嘅都係周庭勝算大？點解？ 即系我好简单，因为我系男人，即系女仔楚楚可怜喺度嗌咪咧，我就拗唔得闲，我投票嘅。如果嗰个系欧轩喺度嗌咪咧，我只有甩佢口水啫。 好啦 ，OK， 个问题就系话，你话你啲 ex 嗰啲父母啲白格眼 系 OK， 佢会支持周庭定欧轩 系。 嗱，睇下嗰个人有冇 bias。如果嗰个人系即系中间游离选民嘅话咧，我会觉得佢支持欧轩多啲嘅可能，因为真系睇政纲。因为我觉得啦，如果我系金教练啦，佢系会 sell 多啲实务啲嘅嘢，即系例如关于可疑啊，又或者系关于啲全港岛性嘅议题咧，我觉得佢嘅论述咧系比周庭更加 solid 嘅。 第二样嘢，如果你 background check， 你就睇学历。 学历啊，咁系欧轩教紧书嘅中大好似。 Master 啦，教紧书啦，好似读紧 PhD 啦，系啦。咁你同周庭， 咁系即周庭一个啱啱 fresh grad 嘅人，系真系有啲 仲有一个问题 吓， 结咗婚同未结婚？ 结咗婚嘅人普遍系定性啲嘅吓。咁就你就好睇下佢究竟系你准，即系你睇紧个 scope 嘅选民系边一类人咯。即系如果嗰啲纯粹系中产嘅话，嗰啲人如果唔中意所谓叫政治斗争，或者唔中意你泛民条 line 嘅话。咁佢根本係冇唔會所謂叫喺陳家沛同歐軒裏面是但揀一個，好老實講。但係泛民嘅話呢，有啲人就好似我咁即係我係支持泛民，不過我好撚懶嘅，係好多呢啲人㗎。即係咁如果係我見到周庭嗌緊嘅聲勢力竭嘅，咁我咪支持下佢囉。咁但係嗰個歐軒嘅，嘩今屆年我真係寧願射落海過。咁呢啲嘢係好 fringe 嘅泛民選民嚟㗎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咁去到最后投唔投票，咁我觉得你去到最后呢，所有选举都係打招嘅啫。打悲情牌。边个惨啲呀？ 我识嘅呢就反而係觉得周庭投唔落嘅。就係几样嘢啦，一之前缩过啦。 係。 係啦。觉得喂你悲情你一阵你缩咪仲大镬，即係我识嘅一啲比较 layman 嘅泛民支持者。 係。 就觉得喂真係靓妹嚟喎，真係把咁嘅鸡仔声我真係顶唔抱喎咁样。即係同埋即係又见佢啲图此舞啊之类嘅嘢，喂做埋啲咁嘅硬胶嘢喎。即係我反而识嘅人呢就觉得欧轩即係肯投俾佢嘅机会大嘅。 ok， 咁希望就所谓叫做喺一片即系所谓叫打压嘅声音之下咧，就欧轩会高票当选啦。咁但系好老实讲，得同唔得咧？你要睇多一个因素，就因为其实你见到三区咧，建制派系好明显猜匀嘅，即系新民党出一条队，工联会出一条队，民仔出一条队，而你好明显唔知系咪大家睇到啦，工联会同民仔喺的系里边咧。得到嘅 resources 又或者係吹雞呢係永遠最多嘅。 新民党系最少。咁我而家直系问一样嘢，佢新民党系有冇能力去用晒民仔嘅系统所有去竞选或者成咧？呢、這个我唔知。咁一间咪后话俾你听， 我话俾你系唔得嘅，系啊，因为我阿爸阿妈啲同民建联好 friend 噶嘛。 我梗系觉得唔得啦。 系啦，收唔到陈家沛边个佢系唔知嘅而家。At this moment 系唔知咯，最少系啦，之前一早知噶啦。 所以即系你有时系听紧网台嘅听众咧，你未必系喺我哋嘅角度去谂嘅，因为就算呢份唔系我正职都好咧，我做嘅功课咧一定系比大家多嘅，即系好坦白讲。而我哋嘅 resource 系唔系钱嘅 resource 啊，系收风嘅渠道咧系真系多过你哋好多嘅。咁所以有啲我哋睇到嘅嘢，好老实讲，有啲嘢就唔喺咪前出得嘅，因为一讲咗出嚟咧，即系你要明白，喺一个记者，佢当佢爆咗佢嘅消息来源喺边咧，嗰条针就以后废噶啦。咁所以我唔讲得㗎，系咪？ 唔系我阿爸阿妈都讲得嘅。 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有啲人会睇到陈家沛系动用唔到喺香港岛所谓叫民建联嘅的系系统。好啦，呢一样嘢点样体现到呢？两样嘢，第一，陈家沛喺报名嗰日，叶刘系好高调咁讲咗一句说话，你记得系咩？ 我唔知，我唔记得。 建制派空前团结，在此之前，曾玉成系冇出现过。呢、這个系讲佢报名嗰日，唔系讲紧佢做势嗰日，系唔系讲紧佢宣布出选吓、啊，即系喺个记者招待会嗰日，就唔系报名嗰日。好啦，讲完呢句说话之后，报名嗰日边个出现呢？曾玉成，佢系用呢句说话去逼令，又或者俾压力西环，你必定要支持我。咁去到最后就系话曾玉成去到出即系、就是、出咗嚟啦，因为之前曾玉成系 miss 咗叶刘嘅一次竞票活动嘅，即、就、系、是、之前甩咗底嘅。咁唔知佢真係病啦，人哋梗係咁讲啦，但去到最后咪出嚟啦。问题就係话一个咁样嘅转折，我肯定如果吹鸡嘅郑永信曾玉成必定出嚟，你就已经知道咗其实叶刘係好驚吹唔喐阿爷啲人，因为佢攞唔到晒所谓叫建制喺地区嘅庄脚嘅支持。当然就係话我諗阿爷又或者係西环系有啲帮手会做到嘅，问题就系话系咪真系佢谂到嘅咁大力度咧？呢个系一个问号。第二样，即系俾个扑街食屎食着豆，即系咧，任亮宪拍一条片，中意就上网睇啦。点解佢拍一条片呢？因为系佢报名竞选冇耐咧，叶刘就出嚟系好高调咁话俾人听，呢、這个唔系建制派嘅同路人。我系谂咗三日三夜，我都谂唔明一个叶刘咁嘅 caliber 嘅人，佢系可以有资格去选特首嘅，佢系有资格入中联办叩门去攞提名票去选特首嘅。一个咁样嘅 caliber 嘅人，要去高调话俾人听，呢、這个姓任嘅唔系建制派嘅同路人，我唔明啊呢件事。你当然哇呢、這个人又抱琵琶半遮面，唔知乜头乜路嘅人，呢啲人系冷处理佢啦 ,set aside, 呢个人根本系想借你嚟炒新闻咋嘛，喺佢嘅角度嚟讲，点解你要高调话俾人听呢、這个唔系建制派同路人呢？得一个原因，佢闻到味，呢、這个人可能系有啲战斗力嘅。个问题就系话你唔系用周庭嘅战斗力去到叶刘，即系呢个人唔系走出嚟同你讲民主系点样会战胜归来，唔系同你讲 DQ 有几咁有害，唔系同你讲八三一，唔系同你讲呢啲，佢同你讲经济议题，佢同你讲地区政纲，佢同你讲拼经济。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一样嘢，叶刘见到觉得扑街啦！屌你真系份政纲睇一睇，我 sell 嗰啲嘢，佢 sell 嗰啲嘢，我 sell 紧个靓妹读紧 marketing。而呢个人，屌，原来有自己生意做金融业嘅。如果系啲中产，我信个读 marketing 嘅人啦，定还是读个金融，所谓叫金融财津啦。 系啊，同埋可以整几间迷茫嘅公司啊。你喂，大佬整到叻嘅。 我讲咗好多次嘅，即系你唔好以为一个二三十岁嘅人破产系好系即系系好 shame 唔 shame 嘅。你一个人破产唔系因为卡数十零万嗰啲破产啦。如果你即系我当然唔系讲紧佢啦，但系如果一个人二三十岁做生意可以赚人几百万嘅话咧，系你叻啊！你估佢做一间咁嘅上市公司嘅 audit committee 嘅一个 post 一个咁嘅非执董，你估系咪易咧？唔见陈家沛做到，唔见冯检基做得到。喂，嗰啲嘢唔系易噶，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佢个呃人呃叻，呃人呃得叻都系 skills 嚟噶。 因为讲一样嘢，港岛区嘅选民仲睇一样嘢， 系 睇你个人 connection， 系 任亮谦嘅 connection 一定好过陈家沛， 讲完 系啦， 即系一句说话讲完，即系唔系同佢拉票啊！头先我第一节已经讲，如果讲唔清楚嘅，你翻第一节听啦。宁愿你投白票，话俾人听你冇选择，你都唔会投俾嗰个人嘅。即系如果你觉得 DQ 系紧要， 我唔要重炮手 啊！你唔要重炮手，好多原因嘅。个问题就系话，点解叶刘去进一步去同外间讲呢个又唔系建制派嘅同路人，佢系真系觉得有威胁啊嘛。而呢一样嘢，所谓叫网台节目，边个人攞个出嚟讲咧？冇人攞，冇人够胆攞出嚟讲。大家系当睇唔到定系点样咧？即系我系唔明啦，又系即系一系你又唔坦白啦，一系你系盲嘅，一系你系冇能力分析咯。咁而家我先第一个攞出嚟讲，咁唔该闹我啦，一句说话嘅啫吓，要叶柳走出嚟拍片啊，去闹一个唔知乜头不路嘅人，嗰、那个唔系建制派，佢会唔会话陈家佩唔系？佢会唔会话其他人啊？即系佢会唔会话 周庭 啊？系啊，你会唔会话求今日报名嗰个一个牙医，一个唔知乜柒柒？喂，会唔会话嗰两个人唔系建制派同路人啊？唔会噶，佢真系 spot 到啲好紧要嘅嘢，而真系 confuse 到佢 target 嘅选民，于是佢就会攞个片出嚟话俾人听，我高调宣布任亮面唔系建制派同路人。呢个系一个 claim 嚟嘅，即系哇，即刻点讲啊？哇，正啊！佢咁样提我，屌呢个系食屎食着豆，边个谂到啲咁嘅嘢嘅啫？唔系夹埋噶。咁你如果咁样都唔肯定，呢、这个人第一，佢梗系出嚟介票，唔系介你周庭啊嘛。而家嗰边惊到赖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陈家佩每个礼拜喺香港岛吹大鸡啊，走出嚟做竞选工程啊？每一日叶刘同佢出去见无数咁多个人啊，那个人系惊到赖啊！一个咁样，即系一个咁样嘅人，俾人逼两逼就会急到赖，但系即系俾眼睇啦。即系我冇嘢讲噶，我唔好投俾佢。但系问题就系呢个人对嗰边嘅伤害非常之大。即系如果你问我，咁诶， 反而我想问吓，你觉得任亮宪对欧轩嘅伤害喺咩位度？ 我唔知道、啊、真系。即系大家讲两套唔同嘅论述，即系嗱，我好坦白讲啊，一个人就右派经济嘅，一个人系左交嚟嘅， 摆明咗廿一， 摆明咗廿一，即系你觉得呢件事上边对一啲个所谓叫民主派嘅选民影响大唔大？我即系我暂时呢一刻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觉得香港岛啲人摆边边？ 就系、是、个 swing pool 究竟会唔会令到？佢跌咗啦，就唔即系唔系跌咗去呢、這个。 咁我真系唔知道。 欧轩奴跌咗落去度。 大家咧嗱，今日咧就啱啱截止报名啦。即系老实讲，个 voting pool 几时开始有咧？你估系咪二月尾咧？ 二月尾咯，系啊，农历新年做嘢啊嘛。 系啊，咁就系睇下出嚟第一个 pool 究竟嗰、那个民调系点啦。 反而我觉得。节目咧，我走啦，呢、次就唔知你做唔做啦，系啦，咁 讲多五分钟 啦，系啦，咁 我自己讲多五分钟， 系啦 ，OK， 咁就我有样嘢一定要呼吁翻就系、是、喺呢个 moment 咧，即系如果大家听众个位咧，就唔好再去 compare， 即系啲好似欧轩同周庭边个赢啊，边个赢面大啊，佢有啲咩差过周庭啊，即系你每一个咁嘅 compare 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倒票俾人哋嘅啫，人哋就会 call 你啲嘢去做噶啦，即系同埋而家你仲喺度再拗翻。Plan B 事件咧，黐孖筋嘅 Plan A 嚟噶嘛？九龙西你仲教 Plan B 攞嚟搞啊？你再咁样搞嘅时候咧，阿基嗰个 Plan 唔同你坐选，佢大镬噶啦！即系我觉得大家最戆居就系话你坐阿基，大佬阿基可能真系冇嘢嘅， 但系佢坐多两台条气唔捻顺啊嘛？ 喂，佢冇嘢，佢啲支持者有嘢噶嘛？大佬， 哇，系啊系啊系啊，讲得啱啊！你真系讲得啱啊！ 即系大家继续 搞玩。你系坐喺冯检基啊？而系话冯检基投票俾冯检基嗰啲支持嘅选民，喂，嗰都系潜在姚松炎嘅选民嚟噶嘛？你越揼得佢出，你系咪嗰班人越投票越低啊？你仲闹佢做乜嘢啫？ 黐孖筋，唔好再咁玩。即系大家嘅话，而家得个 option 啦，已经知道，其他就完全唔使玩嘅。你净系提嗰个啫，再唔好再喺度比较，攞嚟比较做咩啫？ Okay, 就咁啦， 好多谢你嘅参与，转头翻嚟第三节讲多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